朋友们一起来关注路面上的情况。北五环上青桥西向东辅路有事故，造成后车短暂排队。北京文艺广播提醒各位司机朋友注意道路行车安全。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艺海说宝》。艺海说宝， 雾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寻宝护宝藏宝，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罗振玉是晚清民国时的典型鉴藏大家，他不但自己收藏甲骨、铜器、简牍、名器、艺书等考古文物资料和字画，还做足研究整理的工作。他曾经收藏有《大云无想经》和《碑业墓志》《金石拓本》《法帖》《书画》等50余万册。据考证啊，仅甲骨片前后就收藏了23万片，其他如青铜器呀、古名器呀、碑拓呀等等的收藏数量也是相当可观。罗振玉善识文物，喜研文史，从殷墟甲骨、汉晋墓简、墓志铭文，到宫中所藏历代图书、历史档案，乃至珍宝、钱币等等，他都有系统的研究，并且撰写了许多学术价值颇高的专著。因为他一直忠心于清朝啊，曾经在伪满洲国出任过伪职，大皆有失，所以呢，很少为后人所知。大家好，欢迎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今天就让我们在藏家传奇单元跟大家说一说收藏大家罗振玉的故事。这罗振玉啊，是最早在甲骨学研究方面取得主要进展的一位学者。他从1906年起收集甲骨，总数呢近2万片，是早期收藏最多的藏家。除鼓励刘鄂编辑《铁云藏龟》之外，还亲自访求判明甲骨的真实出土地小屯。在甲骨文研究者当中啊，罗振玉占有重要地位，为甲骨四堂之一，是甲骨学的奠基者。名重古玩界收藏界的文玩大家陈仲远先生生前曾经写下了好几本书，其中《收藏异化》一书啊，就记载了当年罗振玉于清末民初在琉璃厂仿古寻宝的传奇故事。下边啊，我就给您说上一说。罗振玉秀才出身，两次乡试落地，在乡村做私塾老师。光绪30年，也就是1904年，受江苏巡抚端方委任，创办了江苏师范学堂，任监督。光绪32年，也就是1906年，奉诏入京，任学部二等资议官。他在当时的政界和金石学界呢都是小人物，到琉璃厂同古玩界人士交往，开始的时候呢不大受人尊重。古董商孙秋帆没有把他放在眼里，黄伯川看到他在研究金石上认真，拓拓片还有份手艺，所以呢来往就多一些。尊古斋经理黄伯川同学部侍郎宝熙是朋友，罗振玉自称是宝二爷的学生。黄伯川向宝熙探寻端方为什么看上罗振玉，委任他去办师范学堂。宝二爷说，罗振玉的父亲是做旧书生意的，对文玩有兴趣。罗本人从小喜欢研究古物，在上海、湖北办过农学社、农务学堂，当过南洋公学虹口分校的校长。光绪32年1906年奉诏到学部做资议，是个闲差事，经常来琉璃厂。黄伯川接话说，他来我们尊古斋看铜器找拓片，看完就走。我跟他聊过，知道他认识不少铜器上的字， 他可能是与端午爷有同号吧。宝熙说，光绪27年，端午桥在陕西做巡抚的时候，罗振玉认识了刘鄂。此时的刘鄂搜集了很多甲骨，又将王懿荣生前搜集到的龙骨得到手，前后总计搜集到5000多片龟甲兽骨。刘鄂在罗振玉的帮助下印出了6册的铁云藏龟。罗振玉是书坊世家，对石刻仿印在行，又会拓墨。刘鄂将其所藏5000余片的甲骨选编1000余片甲骨进行拓墨，汇集成册。这罗振玉给这套书写了序言，由抱残守缺斋石印出书。端午桥在江苏巡抚任上得知此事，又知罗振玉原是位私塾先生，故而委任他创办江苏师范学堂。黄伯春说，谢谢宝二爷的介绍，看来对罗振玉不能小瞧。此后黄伯川同罗振玉切磋金文，交换金石甲骨、玉书等文物拓片就见多了。光绪32年至34年，罗振玉到琉璃厂还是新来乍到，对古董商不熟识，那时候他才40出头啊，却像个东烘先生，老学究，脑后梳的辫子细而短，扎个小辫梢，走起路来迈着4方步，弓腰低头的时候多。老古董商说他是别具风骚，经宝熙的介绍，人们开始另眼看待这位老学究了。罗振玉在琉璃厂串书铺进古玩铺，有时候终日在铺子里看书看古玩。有这么一天，他在尊古斋看了一件新出土的铜器，这件青铜器是圆口身腹三足。他仔细欣赏以后啊，抬头看见站在身旁的黄伯川，就问说，这件铜器的名称叫什么呢？黄说了，叫和。什么朝代的？是三代的。这时候罗振玉晃着脑袋说，三代者夏商周也，你说他是哪一代的呢？黄伯川说，和盛行于殷商和西周，这件和是什么朝代的，尚请老先生指教。罗听此言，觉得这个人既懂礼貌，又懂古代器物名称，不可多得，所以很高兴地跟他就聊了起来。据尊古斋的门人黄伯川的徒弟王金生老先生回忆，他师父黄伯川是同文馆毕业，是维新派，罗振玉是秀才出身，是保守派，但在金石文字上他们有共同语言。罗振玉拿起盒说，这盒带盖完整无损，很难得，古人用它温酒或调酒，是件好酒器，祭祀宴享皆用之，也有的说是调五味用器，我看它是西周初期。说完把盒放在桌上，看了看黄伯川。黄伯川稍一皱眉说，老先生对青铜器物有研究，但不知您根据什么断代为西周青指教。罗稍加思索便说，看造型铜质锈色不够殷商，便是西周初期的啦。黄立即就说了，还有一项您没问我，就是何地出土。罗马上说，是啊，这何是哪出土的呀？黄说，张德府。罗振玉说，我搜集了一些龟甲兽骨，也听琉璃厂人说是张德府出土。张德府辖境很大，是汤阴、临漳还是环滨，具体是哪儿我是不清楚。黄说，古玩行人说张德府啊，指的是府所在地周围，环水流经此地入渭河。战国时苏秦游说赵肃侯，使韩魏齐楚燕赵6国将相会于此，定盟合力抗秦，赵封他为武安君。罗听黄一席之言啊，引起他一连串的联想，他先想到了《史记·项羽本纪》当中的记载，章邯使人见项羽，欲曰，项羽召军吏谋曰，梁少欲听其曰，军吏皆言善，项羽乃与其环水南阴墟上。又想到了龟甲兽骨不是出土于环水南阴墟上吗？ 再又一想，黄伯川说的出土地是张德府，他不直接驳我说河乃西周初期之物，用出土处证明他是殷商后期所著。想至此，他不谈眼前这件河是殷商还是西周时期铸的，却聊起龟甲兽骨来了。他说光绪26年前就有人收集龟甲兽骨当作药材叫龙骨，至今收集者还不知准确的出土地点。王懿荣生前说是河南汤阴安阳，不大具体。刘鄂说他从河南汤阴县属的李成买了一些龟甲兽骨。光绪26年我听说在汤阴发现了龟甲兽骨，今天听你之言方知古玩行人说的张德府乃指秦末时项羽和章邯会面之地环水南阴墟上。黄伯川告诉他说跑张德府的同行人经常去的地方是安阳小屯村，那里出土的铜器陶器龟甲兽骨较多。史记项羽本纪当中记载的阴墟是阴故都，盘庚迁于此，他在史记当中注解有此说，故而我们古玩界认定出土于张德府的古物为商代遗物而非西周时代的东西，陕西出土之文物非西周是秦汉之遗物，不是东周的东西，但也要具体观察分析和考证啊。罗振玉听了黄伯川这段话若有所获，高兴地说今后我们多琢磨为好，也要观察实物和拓本。黄伯川拿出尊古斋墨拓的龟甲兽骨和青铜器的拓片，共同观赏了很长时间，罗振玉才离去。宣统元年，罗振玉送给黄伯川一部殷墟古物图录，图录当中也有尊古斋之拓片。罗振玉在这部图录的序言当中写道，光绪戊申，即光绪34年，于祭坊之真卜文字出土之地为环滨之小屯也。至此甲骨文字出土于安阳小屯便广泛传说，并认定为殷商文字，同时证明王懿荣最初对甲骨文的鉴定是正确的。 穷玩啊也是一种态度、 哦、 不想着乾隆珐琅彩的花瓶、 啊、 不想明紫檀的大画案， 呵呵， 也不想什么毛公鼎武德官窑稀世珍宝。 哎，我们呀就是门口遛个弯儿、啊 哎、 买个铜钱啊、 嗯、 捡个瓷片啊、 嗯、 自得其乐。 哎， 哪天万一一不留神捡这么一个天赞呢、啊、 藏家传奇，有故事的人生。 欢迎您继续收听艺海说宝，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叶鹏。今天我根据名众古玩界收藏界的文玩大家陈仲衍先生所著的《收藏异化》一书，跟大家说一说清末民初的收藏大家罗振玉的故事。罗振玉自光绪32年，也就是1906年奉诏进京，直到他在民国29年，也就是1940年去世，34年当中啊同琉璃厂古董商经常来往。罗振玉搜集和整理甲骨铜器简牍名器艺书等考古资料，是在他来琉璃厂前10多年便开始的了。他的一生主要是在搜集整理研究著述古代文物，特别是著录甲骨文字。清末呀，罗振玉同琉璃厂古玩界交往最多的是尊古斋黄兴甫和黄伯川，世古斋的孙秋帆，晋雅斋的康朱廷等一些看铜器有眼力识金文篆刻的古董商。其中黄伯川同他交换青铜甲骨拓片较多，他们将商代青铜器上的铭文与甲骨文字进行比较，发现有诸多的相似之处。黄伯川向罗振玉提供了不少金石文字甲骨文字的拓片资料。辛亥革命爆发，罗振玉逃往日本，民国8年的春天才回国。他回国后住在天津，开墨园阁，鉴定和经营古玩古书。这时候他再来北京琉璃厂已不同以往，他已是国内外著名的考古学者，甲骨文权威人士。可是他仍然和初到琉璃厂一样，从不小看古董商， 他脑后小辫还留着向外教书的学究，就是有些见老了。此后罗振玉在1913年到1916年之间相继出版了《殷墟书契前编》《殷墟书契精华》《铁云藏龟之余》《殷墟书契后编》等书。他对于甲骨文的这些发现搜集研究成果引起了当时国内外文化学术界的关注，逐渐呢就成为了一个独立学科，并且扩展到对历史的研究，逐渐揭开了殷商历史的秘密。那通过其他资料我们也了解到罗振玉的其他故事，咱给您补充点。罗振玉第一次看到甲骨文的残片是在《老残游记》的作者刘鄂家中，对刘鄂而言这只是他藏品当中的一件，但是罗振玉看了以后是激动不已，这是罗振玉进行甲骨文研究的缘起。接着他请人特地到河南安阳殷墟收集挖掘了上百片的甲骨文。后来啊，罗振玉在日本京都一住8年，当时同在京都的还有王国维一家，那时候罗王二人日日里都在辨识甲骨。后来罗振玉写出了殷商书契考试，这是世界上第一部关于甲骨文的专著，他是世界上识认甲骨文字字数最多的人，由他识认的甲骨文字啊就有500多个，他也是世界上最早用甲骨文写书法的人，他考试出了大量的单字，他以甲骨文字本身的特点为主要依据，参照了说文解字，并将甲骨文与金文、古文、咒文、篆文做比较，以阐释文字的渊源和流变情况。他还利用字形或者后世文献资料推求字的本意及其通假关系，先后于1910年在殷商真卜文字考当中试出了单字近300个，于1915年在殷墟书契考试当中试出了单字近500个，其中多得到学界的认可。1916年他还将未识别的卜辞当中的千余字编成殷墟书契代问编，供大家探讨。此外罗振玉还首创了对卜辞进行分类的研究方法，殷墟书契考试一书将卜辞分为卜记、卜告、卜出入、卜填余、卜征伐、卜合、卜风雨等8类，为后世的甲骨分类研究开创了先例。中国有3个人研究甲骨文是最为出名，被并称为三唐，他们是罗振玉、王国维和郭沫若。因为他们的字和号都有一个唐字，所以叫三唐，分别是罗雪堂、王观堂和郭鼎堂。但如果论成就，罗雪堂应该在王观堂、郭鼎堂之上，也就是说罗振玉的成就那比王国维和郭沫若都要大。除了甲骨文，罗振玉抢救收藏了大量明清皇宫的档案，这又是一段传奇故事。这怎么回事呢？咱们呀，下半期再跟您说。 源远流长的文化长河，人类文明的永久财富，穿越中华民族5000年过往，沉寂斑斑的记忆，回眸西方世界中世纪至今文艺复兴的精彩，奇人奇事，巧夺天工，古玩珍宝，流光溢彩。 每周六日上午10点，北京文艺广播 FM87.6 兆赫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背后的文化故事。 半张古都收了谁的脸，停又在落在你安全，你全空白，寻找的人不选，眼神泪思念，24敲钟变明月间，那颤抖的弦忽然都在前，留下枕边回味情人夜，瞒着谁？你的镜子上。

夜秋风阵阵凉，一场白露一场霜。月下梧桐敲碎了脸，影子映上背影墙。砖房里的车辙，他提了刀门，再饮几杯桂花酒，似是非最爱销魂。葡萄架下玩具间，谁唱嫦娥自飞仙？一板一眼山有远，为你广播半耳边。 87.6。 您正在收听的是艺海说宝。 艺海说宝。 雾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寻宝护宝藏宝，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大家好，欢迎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今天啊，我们根据名重古玩界收藏界的文玩大家陈仲远先生所著的《收藏异化》一书当中的故事，给您说一说清末民初收藏大家罗振玉的收藏故事。罗振玉啊，酷爱收藏古物，所以他为保存明清时期的内阁大库史料以及明文渊阁藏书做出了贡献。大库啊，是清代内阁库藏档案书籍的处所，库分东西，东库贮存实录、圣训、起居录等等，由本阁满本房掌管。西库书籍呢，多为明文渊阁藏书之遗存，档案则是清列朝内外臣工的题本、奏本、历科殿试的大卷等，这些都是中国珍贵的历史文献，是一笔重要的文化遗产。可以说，要是没有罗振玉，这些珍贵的文献就都会散失了。那这在当时是怎么回事呢？宣统年间，琉璃厂古玩行流传着月谷斋买到宫里头的古纸旧墨之说，引出了一段关于罗振玉建议和张之洞决策使内阁大库档案图书得以保存的历史故事。宣统元年，月谷斋掌柜的韩义轩在延寿寺街东兴隆酒缸喝酒的时候，遇见一位中年人，眉清目秀，文人模样，拿条布袋子往桌上这么一搁，便要酒喝，只要了一碟花生仁就酒。韩义轩见他是穷喝，便凑过去跟他搭讪，俩人聊起来了。喝完了酒，韩义轩替这人付了钱，这人从布袋里掏出一块旧墨给韩看，说是要卖了换酒钱。韩义轩当即收买，是论秤腰的二斤多的乾隆年的墨。月谷斋买墨卖墨，从中赚了200多两，在行里可就传开了。第二年呢，这韩义轩在东兴隆酒馆又遇上了这位酒友，看他不再只是用花生仁就酒，而是摆了好几碟就酒的小菜自己独酌，韩义轩就凑过去跟他聊了。酒友就说了，上次你买了我的墨，这回我跟你说，比墨值钱的东西还多着呢，在宫里头啊是乱堆乱搁着，还有烧毁处理掉。韩义轩说了，宫里的东西哪有乱堆乱搁的呀，你是喝了点酒，你说话离了谱了。不会不会不会，酒友都说了，你没进宫去过，你哪知那么多呀。我告诉你吧，那个大库年久失修，前些年渗雨防漏，今年大库塌了一角才准备维修，库里的档案、纸张、文书往文化店里搬了不少，剩下的就乱堆在外边准备烧呢。好好的纸跟文卷烧了怪可惜了的，不如拿来换酒喝，烧了扔了不如卖了。有些人啊还会把它藏起来，可话又说回来了，皇帝家的东西是不准咱老百姓收藏的呀。 烧的扔的卖给平民百姓有何不可呀？说完这句话，这位酒友从布袋里掏出了一卷纸放桌上。韩逸轩拿起来仔细瞧了瞧，是百年以上的高丽进贡的纸，民间难得呀，于是他又买下来了。酒友就说了，好东西还有，过两天咱们呀还这儿见，我多拿点来给你瞧。三天以后，果然在东兴隆酒馆见到了这位酒友，独自坐那喝酒，桌上啊也不见有布袋子了。酒友告诉韩逸轩说宫里头管得严了，说是那些乱堆乱搁的档案文书纸张啊不烧了，要拨给学部图书馆。宣统二年的冬天，清廷学部侍郎宝熙来琉璃厂，在月谷斋观赏书画。月谷斋的匾是宝熙写的，韩逸轩同宝熙呢是以文会友，论书法韩是笔斗龙蛇，宝熙的字呢则是端庄浑厚，各有所长，亦是好友。韩逸轩将他买到的宫里的古旧纸墨的事儿跟宝熙说了，于是宝熙讲起了内阁大库。他说，你买的古纸旧墨八成是大库的东西，内阁大库在光绪24、25年的时候房子就漏雨了，后来又经八国联军入侵的践踏，宣统元年塌了一个角，准备维修呢，将库存档案搬入了文化殿，还有些东西啊就堆在外边准备烧毁，可能是有人偷出来点让你买着了。这时候内阁大学士金鸡大臣监管学部的张之洞接受学部参议罗振玉的建议，将库藏遗出的书籍交学部图书馆，同时按罗振玉的建议将原拟要焚毁的档案一并拨交，之后则严加保管进行了移交。说到这儿啊，宝熙见韩逸轩听得入神，嘿了这么一声，继续说，多亏了罗振玉，不然这么多档案文书纸张就全烧了。从此内阁大库的藏物一部分在修好的原库堆存，一部分在学部被放在太学国子监当中了。档案是指具有查考使用价值，经过立案归档集中保管起来的各种文件材料。清内阁大库是清廷集中保管档案的地方，内阁大库设在皇宫禁地，除了极少数供职的官员能够略窥库藏情况，就是一品高官也不知其梗概。收藏保管档案的制度在我国历史上极为久远，早在3000多年前的殷商时代就有了。考古专家说呀，1899年我国发现的甲骨铭文可以说是最早的历史档案。周秦以来，历代都设有管理档案的机构和官员，成为了一种传统制度，世代相传。 穷玩啊，也是一种态度。 哦， 不想着乾隆珐琅彩的花瓶 啊， 不想明紫檀的大画案，也不想什么毛公鼎、五大官窑、稀世珍宝。 哎，我们呀，就是门口遛个弯儿、啊 哎， 买个铜钱啊，捡个瓷片啊，自得其乐。 哎， 哪天万一不留神捡这么一个天赞呢、啊？ 藏家传奇，有故事的人生。 欢迎您继续收听《艺海说宝》，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叶鹏。陈仲远先生名玉栋，字仲远，1928年2月出生在北京，10岁加入他的伯父在琉璃厂所开的古玩铺文古斋居住，读书开始接触了旧经古玩行，他14岁正式学徒，后来呢就读于辅仁大学，有底气眼光阅历学识实践，见多识广，1985年起重入古玩界，采访叔叔伯伯辈儿的古玩大家上百人，写出了琉璃厂系列书籍多本，其中包含文物画春秋、古玩谈旧闻、老古玩铺、老珠宝店、老古董商，好看而且有意思，所以他所写的这些故事还是很有史料价值的。下边呢我就继续跟您说一说罗振玉抢救明清档案的故事。据膳食园故宫札记当中记载，辛亥革命以后，北洋军阀政府要办历史博物馆，在国子监成立了筹备处，以清代档案为他的基本藏品。 后来筹备处啊，移至了故宫外朝的宫殿区，包括午门在内，档案随博物馆筹备处迁到了午门及东西朝房。以地点言啊，档案是二进宫，所不同者是未归回原库。1921年民国财政奇窘，政府当中各部各自筹款生活，历史博物馆筹备处隶属教育部，为了筹发职工薪金，遂将这批档案留下一小部分，其余装了8000麻袋，一说是9000麻袋，卖给了北京西单牌楼童茂曾纸店做还魂纸原料，作价是4000银元。这件事儿被韩逸轩的那位酒友知道了，这位酒友在民国成立以后在历史博物馆筹备处工作，8000麻袋档案卖出去啊，他找到韩逸轩述说，壬戌年春节，满洲贵族清遗老才子金良来到月谷斋同韩逸轩闲聊，韩将大库档案8000麻袋卖给童茂曾的事儿向金说了。金良听说以后脸上马上变了颜色，非常震惊，就问如今这些档案在哪儿？听说是存放在张义门内的货栈里，准备化为纸浆做还魂纸的原料。金良赶紧站起来拉住韩逸轩的手说，咱瞧瞧去。他们来到了货栈查看，看这家货栈是前后5个院子30间房，院子里边堆满了装档案的麻袋，堆得高到房檐，准备拉到西山化纸浆做还魂纸。这可急坏了金良，他忙问韩逸轩，这怎么办呀？这个韩说，那就设法买下来，事不宜迟，抢救啊，找宝二爷去。做过学部侍郎的宝熙知道大库档案的重要，当他得知此事的时候急得双手直搓呀，在屋里头走柳。韩逸轩说呀，宝二爷，您出钱把这档案买下来吧。宝熙止步，眉头一皱，我哪来这么多钱呢？随即就说了，有了，找罗振玉去，让他买，他从日本回来不久啊，他在日本弄了不少钱，他买得起。但事不宜迟，咱先到童茂曾纸铺找他们掌柜的说说。宝熙、金良在韩逸轩陪同下来到了西单童茂曾。掌柜的程运曾同韩逸轩是熟人，韩向程介绍这两位清朝遗老，说明不要将15万斤8000麻袋的档案化作纸浆，二位爷要买你的，你说个价。程运曾见阵势不小，发财的机会到了，开口要了25000块。韩逸轩说，你是4000买来的，你比我卖古玩赚的还多。程就说了，这可比你的古玩字画值钱呀。说来说去，这程运曾不松口，少25000甭想买走。韩逸轩说，你不能一口袋咬死，少给你2000块算是给我跑河拉纤的佣钱，这行不？程运曾无奈的点了点头。有的书上写是13000元买走，实际上是23000。韩逸轩从天津请来罗振玉同宝熙、金良见了面，将事情的原委说清以后，罗振玉向宝熙、金良作一称谢道，承蒙二位抬举，让我为大清朝保留大库遗宝，23000我承受，我还要辟书库书楼珍藏。于是金良陪同罗振玉到童茂曾楼上交了款，15万斤8000麻袋的档案移到了善果寺，后来就运往天津了。这批档案到底是些什么呢？据王国维《官塘吉林卷23之库书楼记》所载，内阁典籍厅大库为大楼6间，其中书籍居1/10，案卷居1/7，其书多文渊阁之仪，其案卷则有列朝之珠玉、赤玉，内外陈宫之皇本、题本、奏本，外藩属国之表彰，历科殿试之大卷，其他300年间档案册文多以往记载，而圆明遗物亦兼出其中。这些档案文物被罗振玉收购以后下落如何呢？《善始元故宫札记》当中写道啊，罗振玉收购之后